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婚姻和孩子。他的婚姻并不幸福，然而就在他想要离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这位准妈妈该何去何从呢？ 哎， 怎么了？ 你吧台那边挂着的小挂件是你买的吗？ 啊，不是，是一个客人送的，我觉得挺精致的，就挂在那儿了。 是吗？ 你喜欢？ 那个是我做的。 你做的？ 是啊，世界真是太小了，没想到我那个小网店里的东西竟然还能被你挂在店里边。 这就是缘分呢。哎，你开网店专门卖这个的？ 还卖好多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呢，都是我自己做的。哎，给你看看。 好家伙，这么多呀，都是你亲手做的？ 对呀，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生意一定很不错吧？ 刚开始不行，但现在越来越红火了。我还一直想着能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呢，这样就算哪天跟我老公离婚了，我也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离婚？你别这么说啊。 开玩笑呢，目前是离不了。哎，最想离的那会儿还是被孩子给绊住了。 嗯，为什么想离啊？ 哎，过得没劲呗。我跟我老公啊是大学时候开始谈恋爱的，他比我大3届，毕业后就去了外地工作，我们就这么谈了3年的异地恋。等我一毕业，我们俩就领证了，而且因为我俩也没什么钱，当时还是裸婚。那个时候我也真是太单纯了，总以为友情饮水饱，什么都没考虑就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甚至于我们领证当天都没有任何的庆祝仪式，两个人就吃了个煎饼果子，就相当于吃午饭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才做了几个家常菜。结果真等到过日子的时候，才发现婚后的生活没有我想那么美好。 是因为经济问题？ 那个倒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恋爱主要是异地，相处时间比较少，结果呢突然生活在了一起后，就出现了很多的矛盾，有生活习惯上的，还有三观理念上的，总之我们是天天吵架，每天都拌嘴，根本没有新婚夫妇那种甜蜜感。唉，就这么磕磕绊绊的过了好几年，我都觉得两个人吵都快没感情了，所以我们当时都想过离婚。哎，可这个时候我偏偏发现自己怀孕了。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老公正好在出差，我在电话里面跟他说了以后，他竟然一点兴奋感都没有，然后在电话里面很冷漠地说了一声哦，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你们的关系都这样了，你还决定要这个孩子呀？ 我当然纠结过啊，而且纠结了好久，但最后还是决定要他了。毕竟我们都结婚好几年了，双方老人也都一直在催，而且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孩子。我当时就想着吧，或许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感情会好一点。 把修复夫妻关系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是不是有点 我知道有点幼稚是吧？可是我就是在给我自己找留下这个孩子的借口。反正潜意识里面我是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而且那些年的生活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好事，让我觉得好像这一切也没那么糟。比如我老公一直在升职加薪，然后我们还买了房，我也找到了我的自己兴趣就是做这种小手工，所以我还觉得生活是挺有希望的。不过我也就高兴那么一阵儿。在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出轨了。 啊？ 对，是我不小心发现的。我看到他手机里面给那个女人发的微信，但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呀？ 说了有什么用啊？揭发他然后离婚吗？那我肚子里孩子怎么办？如果我假装不知道，多少还能尽一些丈夫的义务，不是吗？人家都说女人结婚时是公主，怀孕时是女王，可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享受过。整个怀孕期间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即便他在家也是埋头打游戏玩手机偶尔可能会帮忙洗个衣服买个菜什么的。我自己的体质其实是挺差的，所以从怀孕三个月以后就开始浑身疼。那段时间我等于是精神和身体承受着双重的压力，我每天都很抑郁，而且经常睡不着觉，即便睡着了也全都是噩梦，然后经常是睡着睡着就会哭醒那种，然后我就一个人盯着天花板胡思乱想。其实我这个人从小到大都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性格也很开朗乐观，很自信，很阳光的一个人。可是就是从怀孕之后，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真的是被彻底给打垮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失败，当时我老公已经跟我分房睡了，我总能看到他跟那个女人发微信，可是我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都到这个份上了，你真觉得能靠孩子让他回心转意啊？ 其实我也考虑过把孩子打掉的，可当时孩子已经有了胎动，我舍不得，而且我心里面对我老公可能还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吧。我总觉得只要他当了爸爸，自然就会对这个家庭负起责任，所以我当时我几乎是逼着自己坚持做手工，天天忍受着心里面的难受，然后跟宝宝说话，给他做胎教。就这样终于熬到快生了，到了38周的时候，我的肚子已经疼得非常厉害了，每天晚上都很难睡着。然后有一天凌晨3点，我突然就破水了。从卧室走到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公还在沙发上聊微信。他那个时候看到我快生了，就突然慌了，问我该怎么办。我只能指挥他帮我下楼打辆车，然后我自己在家淡定地收拾衣服和各种证件。去到医院之后，医生看了我的身体状况，决定给我做剖腹产。当时我们俩身边的父母都不在，只有我老公一个人跑上跑下办各种的手续，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待产室里面。医生不让我下地活动，之前产检的时候我的衣服也被大夫脱了，所以我当时只能是半裸着躺在床上，那床可真冷啊。你能想象我当时的感受吗？我觉得自己就跟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没什么差别。 我理解。 最让我害怕的是，后来医生过来让我签手术同意书，上面有一条写着，手术中发生任何问题，均授权由我老公签名决定。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真的浑身都开始发冷。这就相当于我把自己的命交到他的手里了，万一真出什么问题，我还真不知道他会怎么选。可我有什么办法呀？该签了还是得签呀。到了早晨6点多的时候，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会儿眼泪就开始哗哗的流，怎么都止不住。我当时心情真的是太复杂了，一方面是马上可以见到宝宝，我很开心，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不知道从今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越想越害怕，最后整个情绪都失控了，大夫都劝不了，他们以为我是害怕手术，可实际上我怕的东西太多了。 那手术还算顺利吗？ 挺顺利的，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生完后我特别想看看宝宝长什么样，可大夫只把宝宝抱过来让我看了一眼他的屁股，说哎，看好了啊，女孩，然后就把孩子给抱走了。不过大夫转身的一瞬间，我看到孩子身上有一大片红印，我开始以为是大夫抱太用力了给孩子皮肤弄红了，可是后来医生告诉我说宝宝得了婴儿血管瘤。 那是什么病啊？严重吗？ 其实就是长在皮肤上那种一块一块的红色斑块，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有的时候不用治疗自己也会好，但是因为我的宝宝长得面积比较大，到现在一岁多了还在治疗。 这样啊？哎，那后来你老公有没有好好照顾你啊？ 其实照顾的也还行，坐月子的时候我是回娘家坐的，我老公对我对孩子还算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搞得我还挺感动的。不过刚出月子不久，我们就搬回自己的出租房了。我老公找了份在外地的工作，就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那段日子真的是最难熬的，我又是当爹又是当妈。可能是因为我怀孕期间一直很抑郁的缘故吧，我们家宝宝也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必须要抱着才能睡着，我一放下他就哭。我一个人除了要照顾他，还要保证自己的一日三餐得吃好吃得饱，这样奶水才能够充足。晚上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吧，还有一堆尿垫子脏衣服等着我洗。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睡不着觉。其实身体累到还是不怕的，心里的委屈没处说才是最煎熬的。有时候宝宝在我怀里面哇哇大哭，我也跟着他一块儿哭，哭完了还得擦干眼泪继续干家务活。 你父母和他父母就没说过来帮帮你们？ 我爸妈身体不好，我不想麻烦他们，婆婆有时候也会过来帮个忙，但也住不长啊，他们老家也有很多事儿，所以平时基本都是我一个人。那些日子真的是一地鸡毛啊，了无生趣。唯一的安慰可能就是我的小宝贝每天都在慢慢的长大，每一次他冲我笑，我的心都化了。慢慢的我就想吧，我也不能再这么沉沦下去了，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我必须要做出改变。哎，不是有句话说即使生活一地鸡毛也要扎出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吗？ 这话说得好，所以你就开始经营网店了？ 哪有那么快呀，首先得调整我自己的情绪吧。我开始每天要求自己无论多辛苦都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然后呢开始学习各种育儿知识，每天定时给宝宝读书做早教还有婴儿操，同时我也在学习如何管理情绪，因为我还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当个怨妇，然后接下来才是开网店。开网店都是我趁宝宝睡觉时干的，同时我还打算考下教师资格证，所以每天我就像一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哎，也奇怪了，也不知道累，充分利用了一切碎片化的时间来看书做手工，经常是到凌晨的两三点钟我都舍不得睡，要么熬夜做手工赶订单，要么就是在网上听课学习。 这么拼啊？ 爱拼才会赢嘛。真是，我真的觉得女人啊必须要让自己的心态独立起来，生活才会有改变。慢慢的我的手工作品在网上越来越火，订单也越来越多，后来我还通过了教师招聘的考试。而且有一天我老公回家时，当他看到我把自个儿收拾得美美的，哎，你都不知道那个眼神啊，就好像看到一个陌生人一样。 这个男人啊， 就是不能让这种男人看不起。 说得对。 就这么慢慢的，我觉得我又找回了过去的自信和乐观， 安全感也越来越强了。说实话，我都有点佩服我当初那么拼的自己。真的，除了我自己以外，没人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记得当时刚听说孩子得了血管瘤时，我心里特别自责，我觉得是我在怀他的时候没有照顾好他，才让他得了这种病。我后来在网上查了好多相关资料，后来又带他去了全国最权威的医院去治病。这个病需要每两个月激光治疗一次，我们家孩子的面积又大，医药费又贵，还不能够走医保报销，所以我老公那会儿也是玩命的挣钱，我也在拼命的做手工。虽然卖这种小东西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但哪怕只够买个车票机票钱，我也得努力呀。我们俩目前的目标就是赶紧挣钱，然后早日给孩子治好病。 哎，听上去你老公对孩子还算上心啊。 这可能叫做患难见真情，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爹呀，怎么会不心疼呢？而且再加上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吧，也可能是我的努力把他给感动了。我们俩现在的关系也确实在慢慢的变好，他竟然也开始学会关心我了，让我好歹觉得这个家也温馨了不少。 他和那个女人还有联系吗？ 我没再关心过这事儿，我也不确定啊，但我想那些也不重要了吧。这些年我也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爱情和婚姻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再好的感情也有可能分崩离析，再恶劣的关系也有可能破镜重圆，关键是看你怎么选择。我现在也不选择离婚，那我就好好的经营这个家庭，并且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只要自己不断的给人新鲜感，就能够留住对方的心吧。 嗯，说的有道理。 其实我对未来还有很多规划的，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边问然后一边修正自己的规划，反正我目前的梦想就是写点作品出来，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作家梦，然后就是加强自己的手工技能，争取早日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 就冲你身上的干劲儿，这两个梦想一定能实现的。 但愿吧。其实身边也有人觉得我想干的太多了，现在日子其实过得挺好的。这些我也知道，人是得现实一些，但是我还是觉得人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年龄都不能没有梦想，而且我好歹也是怀过孩子的人，就不能再怀个梦想吗？ 就是，孩子都养过了，养他一个梦想也不是什么难事。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凤梨汁、石榴糖浆和黑樱桃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玛丽·毕克富。 这是个人名吗？ 对啊，他是无声电影时期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因为早年的时候经常扮演天真可爱的小姑娘，所以也被称为美国甜心。 啊，怪不得这杯酒这么甜呢。哎，你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啊？我肯定没人家女演员甜呀、啊， 但是你也很漂亮啊！ 哇，你这嘴嘛，比你送的酒还甜。 其实啊，送你这杯酒，也是因为玛丽·毕克富也算是美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女强人了。她的父亲去世的早，所以啊，她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表演，养家糊口。进军电影界以后啊，虽然在银幕上扮演的都是小甜心那样的角色，可是，在银幕外，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相当自信。他不仅演戏，而且还写剧本，靠实力与制片公司谈判获取影片的分成。后来他不仅成了一家电影公司的首席副总，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化妆品公司。 哇，真是一个女强人啊。 我觉得你们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你们都吃过苦，但是依然开朗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都很清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梦想就要努力实现它。 嗨，我这都是被生活所逼的，